优秀传统美德，增强民族文化自信。 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篇天地。 借命而生，以一桩20世纪80年代末的盗窃案来贯穿。罪犯许文革长期潜逃在外，狱警杜湘东坚持不懈追捕，但无奈案件进展缓慢。随着时间拉长，这条追捕线不仅渗透进他们亲人朋友的生活，甚至改变了他们的命运。欢迎收听小说《借命而生》，演播江宁。 杜湘东在许文革铺盖枕头上方的砖墙上发现了几行字，字迹歪斜，但是却深邃而清晰，大约是不久前用锉刀刻上去的。杜湘东随即意识到，那话语分明就是诗句：美人济贫，英雄济富，没有人上过梁山。这是打工诗人陈年喜写的诗歌当中的一句。在那一刻，杜湘东的头颅里充满了回响，就像滚雷掠过了焦土。话里没有半个字是许文革的自我描述，但是却仿佛把这个人心底的东西掏了出来。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，杜湘东说不清楚。他只是感到自己被某种决然尖锐的力量所洞穿了，这就是从逃犯的躯体里蜕变出来的，必须让人重新认识的许文革了。这个许文革不仅包括了过去的许文革，而且包括了死去的姚彬彬，一生一死之力在他身上混合催化，衍生出了义无反顾的气概。凭借这份气概，许文革当然不会畏惧杜湘东，他甚至不会畏惧任何事物。而也正在那一刻，已经像认命一般接受失败的杜湘东却产生了一个新的预感，那就是他迟早还会再次见到许文革。但是那天来的实在有点晚，又是5年之后了。比起刚参加工作时的3年之约，比起越狱事件之后6年有余的屈辱和困顿，接踵而至的5年简直像打了个盹儿，还没睁眼就滑过去了。再换个比喻，以前也说日子快，快得像狗撵，那么后来就像是疯狗在撵了，好像除了快本身，生活已经不再值得感慨。当然这只是杜湘东的个人感受罢了，因为他过于主观，所以并不具有代表性。要是逐一盘点，他也必须承认这些年来的生活变化之重大。譬如变化之一是刘芬芳下岗了。其实对于这一天，不光是杜湘东，就连刘芬芳也早有心理准备。食品公司每况愈下，冰棍汽水早已经停产了，冷库里的猪头猪腿猪下水也在亏本经营。于是领导们关起门来一合计，索性来了一个处理大包圆，连猪带人一块甩给了外商，而外商也不傻，表示猪可以要，人不能留。双方在谈判桌上打了很久的消耗战，等到敲定改制方案，必须要公布下岗名单的时候，却又不约而同地采取了闪电战。那天刘芬芳和他的姐妹们刚转移完猪腿，就被勒令去签协议，领买断工龄的钱。人家还告诉他们，再过不久厂子就没了，要是不签，连这点钱也领不到。偏在这个时候，刘芬芳家里又出了情况，他的一个弟弟急着结婚，另一个弟弟怕吃亏， 也扯来一个女的要结婚。兄弟俩刮翻了宣武区那套平房的里外间，便把父母送给了二姐。二姐没结婚，房子宽敞，还雇着保姆，再加上越有钱越对家里有愧的心理，即便不是女儿的责任也应承了下来。但这样一来却显得刘芬芳多余了，没有人需要她伺候了。刘芬芳只好卷着铺盖回到郊县，她觉得自己是被厂里和家里榨干之后扔出去的，这种心情也决定了她不会给杜湘东好脸色看。因此杜湘东生活中的第二个变化，虽然是与刘芬芳结束了分居，但是却感受不到夫妻团圆的喜悦。他必须要时刻聆听刘芬芳那更加漫长、频繁、恶狠狠的抱怨，抱怨的内容则直指第三个变化，也就是他们已经沦为了标准意义上的穷人。平心而论，如果纵向比较，他们的生活水平一直都在提高。筒子楼单间里添置了电视、洗衣机、窗式空调，算是基本完成了一间陋室的现代化。但是这番现代化的进程却伴随着一轮又一轮的节衣缩食和忍辱负重，连单门冰柜都是刘芬芳他二姐的公司用剩下来的。为了把那个号称八成新的西门子牌铁箱子搬回家，杜湘东借了一辆板车，愣是从二环边上登出了城外。路上正好碰到城管查抄无照摊贩，看到杜湘东借了一辆板车，愣是从二环边上登出了城外。路上正好碰到城管查抄无照摊贩，看到杜湘东四脖子汗流的模样，还以为是一个收旧电器的，二话不说把他连人带冰柜扔上了卡车。杜湘东挤在一群卖菜的、卖袜子的以及抱着孩子卖黄色光盘的妇女中间，一直坐到了看押点，这才声明自己是一个警察。人家自然不信，管杜湘东要证件，证件却没在身上，于是又给单位打电话。在验明正身之后，协管员露出了一脸的尴尬，连称误会，又哭笑不得地问：您怎么不早说呀？杜湘东回答说：我登累了，想蹭段你们的车。作为一名穷人，这是杜湘东能够占到的少数便宜之一，而一旦既坦然又处心积虑地去占这种便宜，也说明人从困惑阶段转入到了适应阶段。这桩误会的解决方案是城管方面派了一辆小卡车，把杜湘东和他的板车、冰柜一起送回了郊县。刚好遇上当班的同事们去吃晚饭，大家嘻嘻哈哈地笑看着杜湘东如何智取城管。这时候所里的人员构成也发生了巨变，老吴那代从革命时代过来的管教纷纷退休了，接替上来的都是从警校分过来的大学生，有许多学历比杜湘东还要高，正经八百的四年全日制本科毕业。这些年轻人穿着与国际接轨的九九式警服，像当年的杜湘东一样身材挺拔，面露英气。车停下之后，两个和杜湘东关系不错的小伙子绕到后面问：杜哥，帮你把东西抬上去吧。杜湘东却没答应，他歪着屁股坐在车头上，朝前方的后视镜里照了一照。在刚才那一瞬间，他突然发现年轻同事们看他的目光是似曾相识的，在哪里见过呢？其实并没有见过，那是若干年前自己看待老吴的眼神，虽然亲热，但是又不屑怜悯，同时还夹杂着几分无可奈何。现在人家也把他当老吴看了，而且在年岁上比老吴还要提前了。微微鼓起的后视镜里映出了一张滑稽变形的脸，两腮深陷，额头皱纹交错，被风吹乱的头发白了三分之一，除了牙齿还在，他自己的面貌和做派都在活脱脱地向着老吴那个方向飞奔。记得老吴退休的时候反倒是扬眉吐气的，他在平谷的几间大瓦房喜迎拆迁，又利用老婆家在延庆的种菜大棚开了一个采摘园。随着城市的大干快上，地广人稀的郊区冒出了一批土财主，他们举着小旗儿到国外豪迈的土坛， 他们开着进口汽车盘踞在村口拉黑活，他们在床底下藏着大摞的现金，以至于钱都长绿毛了。而老吴三生有幸地混成了他们中间的一员，对于故人，老吴是懂得藏富的。直到离开的前夕，他才对那些嘲弄过他、鄙夷过他的同事宣布： 哼，我跟你们才不是一个阶级呢。 但是和杜湘东告别的时候，老吴却仿佛流露出了一丝忧伤。在办公室里，老吴抄起窗台上的半瓶白酒，自己先滋溜一口，又把淡绿色的酒瓶递给了杜湘东，杜湘东便也滋溜一口。滋溜完，老吴拍了拍杜湘东的肩膀说道： 哎呀，这些年呐，给你添麻烦了。 哪儿的话， 你好好的啊。 嗯，好好的， 别想那事儿了。 不想了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，小说《借命而生》。 没过半年，所长也离开了所里，不是退休，而是肩膀上旧伤复发，手榴弹弹片钻进肩胛骨，压迫了神经，一到阴天就疼得直打滚儿。上面体恤干部，给安排了一个调研员的闲职，基本上是在家养着了。走的时候又赶上下雨，所以所长是用担架抬出办公楼的，只能躺着和同事们一一握手。握到杜湘东，所长虽然满头大汗，但还是格外的加了一把力，把杜湘东拽近了，颤巍巍地说道： 耽误你了，我有责任呐。 所长，您别这么说，没您保着，我还不知道怎么收场呢。所长又说的话却和老吴如出一辙： 小杜啊，别想那事儿了啊。 好，不想了。当年杜湘东偷偷跑到大同，没抓到许文革，又牵扯进了一起矿难，当地政府把电话打到了北京市局，询问杜湘东是什么身份，执行的是什么任务。一问才知道，他是在管辖权之外私自展开调查，弄得上级很被动，还是所长求了局里好说歹说，才把对方的抗议搪塞过去。而既然两位老同志在临走前都专门劝他，杜湘东实在不好意思辜负人家的苦口婆心，于是也决定不想了。他现在需要做的是深入贯彻一种全新的生活态度。比如那个单门冷柜，他就没让同事帮他搬到楼上，而是摆在了看守所大门正对面的河岸上，那里有一个近两年才形成的小集市，做的是前来探监的家属的生意，有卖鸡蛋灌饼的，有卖劣质服装的，还有代写申诉材料的，但是就是没有卖冷饮的，因为找不到冷柜店员。这可难不倒所里的自己人，杜湘东找了一个旧接线板，又从传达室里扯出来一截电线，下岗女工刘芬芳就可以奋发图强，自谋生路了。为了招来顾客，刘芬芳又管她二姐要了一个淘汰的音箱喇叭，循环播放的总是从头再来，这歌声不仅激励着刘芬芳，好像也在激励着一墙之隔的犯人。而郊县现在也开始整治市容市貌了，对于路边的无照摊贩，隔三差五的有城管查抄，城管一来，其他小贩是望风而逃，只有刘芬芳岿然不动，他的大喇叭仍然引吭高歌。杜湘东则带了几个小兄弟围坐在冷柜旁边，都穿着警服，手里举着冰棍和啤酒，挑衅地面对执法人员。有了警察罩着，刘芬芳不仅可以夏天卖冰棍，秋天卖水果，冬天还可以支个电炉子卖鸭肉冒充的羊肉串，他一年到头都能够从头再来，这点小小的特权终于让刘芬芳对杜湘东感到了一丝欣慰，但是表达欣慰的口吻还是嫌弃的、抱怨的：哎，总算沾着你的光了。刘芬芳这么说的时候，杜湘东正坐在小马扎上发呆，浑身洋溢着一股酒气，现在他无师自通地学会了上班磨洋工，还把老吴的爱好也继承下来， 窗台上的半瓶白酒永远不见底，隔一会儿就滋溜一口，所以到了傍晚时分，人常常已经是喝高了。耷拉着昏昏沉沉的脑袋，杜向东好像没听见刘芬芳的话，只是望着夕阳之下的河水。上游在开发旅游，这条河也得到了治理，还和山里的水系连接了起来，景致变得颇为潋滟。逝者如斯，仿佛没人记得河床还有干涸的时候，更难记得在那个河床里曾经有人亡命奔逃，有人冒死追逐。刘芬芳又说， 晚上洗洗，多打香椅子去去味儿，我也让你沾沾光。 杜向东仿佛置若罔闻，眼皮上落了个苍蝇也不轰，刘芬芳就有些气恼，他用穿鸭肉的签子扎了杜向东一下。 你是死人啊你， 这一机灵死人就活了。杜向东揉着脖子扭头，正要感谢刘芬芳的恩赐，恰好看见驶向看守所正门的两辆汽车，前面一辆是蓝白条的警车，这并不奇怪，大约是各派出所和支队往所里送人的。既然犯罪和逮捕都不挑时候，看守所在下班的时间也得随时等待接收。后面亦步亦趋的却是一辆硕大无朋的奔驰，这就有点与众不同了。两辆车依次停下，奔驰车里跳下两个男人，一个西装笔挺，手拎公文包，另一个年轻许多，打扮得花里胡哨的，还染了一脑袋黄毛，走路却是一拐一拐的。两个人紧赶几步来到警车旁，簇拥着第三个男人出来。那个男人身材高大，因为背对着杜江东，一时间不能看清面貌。随即又有两名警察下车，严肃地对男人们说着什么，应该正在宣布条令，但是领公文包的男人反而以同样严肃的神态和警察对答，仿佛同样手握着不容商榷的条令。这个表现令警察相当不满，但是居然无可奈何，只好去按看守所正门上的电铃，催促所里的人开门。与此同时，那个花里胡哨的小瘸子一直在跟身材高大的男人说话，哼哼啊啊的点头称是。越过小瘸子金光璀璨的脑袋，杜向东终于看清了高大男人的长相，和自己一样，那也是一张未老先衰的脸，头发灰白，皮肤干枯，两眼像睡不醒似的往下耷拉着。不仅如此，那个人就连呼吸也不匀畅，说不到半句话就必须要停顿，浮出海面一般的换一口长气。都不年轻了，他们这样的人注定要比一般人老得更快一些。然而那棱角分明，令人想起西方雕像的脸型，却还维持着原状，甚而比当年第一次走进看守所时更加令人印象深刻了。杜向东站起身来，傻了一般的朝那个男人走过去。看守所的小铁门已经打开了，一名年轻管教和外面的警察简略核对，示意那个男人进去。小瘸子突然激动起来，抱住男人的肩膀呜呜两声，男人倒像有点尴尬，拍着对方的后背劝了两句，随后他目不斜视地往里走去，那副熟门熟路的样子就像是回家一样。杜向东终于叫出声来了， 许文革。 许文革回过头，隔着铁门与杜向东对视，脸上浮现出似笑非笑的表情，那个表情让杜向东倍感熟悉，他随即反应过来，姚彬彬也曾对他这样笑过。1989年春，许文革因盗窃被捕，并与同案犯姚彬彬策划实施了越狱，后姚彬彬被抓获，判处死刑立即执行，许文革长期在逃。2001年春，许文革归案。关于许文革一案，看守所的电脑文档里只有这样一段概述，想要查阅更早的资料，电脑里就没了。后来杜向东去问过管档案的同事，对方解释说，所里推广无纸化办公的时候有些仓促，凡是十年以上的卷宗都不再专门录入了。杜向东又问，手写的工作记录是否还在留存呢？人家的回答是，不是重建过一幢办公楼吗？搬家的时候早就不知道扔到哪儿去了。卷宗遗失本身 也佐证着许文革一案的特殊性。1989到2001，这是一名跨世纪的逃犯。自从时隔多年再次见到许文革的那个瞬间，杜湘东就感到透不过气来了，好像有一团无形无迹但是又可感可触的东西包裹住他的心口，步步紧逼地往里压迫着。他又憋闷了，那不是一种生理的症状，而是心理的暗疾，曾经在漫长的岁月里萦绕着他，折磨着他。近些年来他似乎掌握了消解憋闷的方法，但是伴随着许文革的出现，憋闷卷土重来了，而且比以前更加猛烈。许文革落网，这不是他杜湘东洗刷前耻的唯一途径吗？他为什么还会憋闷呢？大概还是因为许文革的那个笑，姚彬彬似的似笑非笑。那天夜里，杜湘东不仅没心情沾刘芬芳的光，而且还失眠了。醒的时候似乎还在做梦，但梦又都是乱的。熬到凌晨五点，杜湘东终于躺不住了，于是早早来到办公室，先对着那扇整顿整容的镜子披挂自己。大檐帽、风机扣、板带，所有细节一丝不苟。镜子里的中年人却无法再现多年前的鹦鹉了。即便如此，杜湘东也不允许自己消沉着、邋遢着面对许文革。他费力地挺直腰杆，像拉直了一段因为反复扭曲而随时会折断的钢丝，然后往监舍走去。十多年过去，看守所早就大变样了。办公楼是新建的，监舍也经过了整修，走廊不再阴森幽暗了，节能灯把每一个角落照得通透，关键地方还悬挂着监控摄像头。新所长以前当过领导秘书，是一个有魄力也有能耐的人，总算从日渐宽松的预算里给单位争取到更多的份额。按照他的规划，以后的看守所不仅要在硬件上全面鸟枪换炮，职工待遇也会得到质的飞跃，最关键的一条就是要把筒子楼宿舍统统推倒，建成正经八百的单元校区。如今北京的一套房哪怕是地处郊县，其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，因此压根儿不用再做思想工作，大家都有了盼头，据说还有人托关系想往所里调呢。在一片高涨的心气儿里，杜湘东这种人就显得更多余了。多余的当他出现在应该出现的地方，反而把别人吓了一跳。 许文革、姚彬彬袭警越狱，紧抓回姚彬彬的杜湘东由此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憋屈，展开对许文革20多年不屈不挠的追捕，带来了许文革命运的一波三折。两个人的命运变迁很难说谁因谁果，两方最终角逐的结果是杜湘东变成了一个不像警察的警察，许文革变成了一个不像生意人的生意人。他们的命运将走向何方？欢迎收听小说《借命而生》，作家石一峰，本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江宁，编辑张璐。所长交代了，不允许杜湘东与许文革见面，而许文革竟然是自首的。杜湘东将这个消息告诉给姚彬彬的母亲，老母亲将会作何反应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借命而生》。两个越狱的嫌犯，让看守所管教杜湘东从此走上了追捕之路，也从此开启了他不断为自己失职寻求救赎的职业生涯。杜湘东的人生轨迹全然偏离了自己的理想和规划，而追捕中他渐渐发现，两个嫌犯的背后也有着无法言说的隐情。随着时间拉长，这场追逐渗透进几个当事人的生活，甚至改变了他们命运的底色。小说《借命而生》每天中午1点，欢迎您的关注。重播时间当天23:30。